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多祷告，但是我们很难做到，我们没有办法祷告太多。保罗说我们要不住地祷告，除非你真的整个时间白天晚上你都在祷告的话，那么你还是可以祷告更多。但是我们不是不住地祷告，我们常常乃是不祷告。我们为什么不常祷告呢？我们也许觉得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就是太懒惰，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，觉得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真的有帮助吗？但是无论什么原因，什么借口，我们不能逃避上帝的命令，我们要祷告。无论你有时间没有，无论你信心强或弱，你就是要祷告，并且应该从一个认罪祷告来开始，因为你祷告的不够多。这是祷告的律法方面，这律法也显示我们不祷告的罪。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，我觉得反而比较是给我们祷告的福音方面。福音方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一直强调我们祷告的对象，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是那位非常爱我们的天父，他非常要帮助我们，要赐给我们最好的，要照顾我们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鼓励我们祷告，因为天父多么的爱我们他的儿女。我们从第九十节开始看，在这段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祷告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因为你们的天父上帝肯定会听你的祷告并帮助你。那么为了更鼓励我们祷告，耶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跟后面都讲比喻。在这些比喻里面，耶稣提到我们罪人如何会帮助其他的人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。然后耶稣说，如果连我们这些罪人还是会帮助其他的人的话，那么何况爱我们的天父当然更会帮助我们他所疼爱的儿女。第一个比喻是在第五到第八节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，就必起来叫他所需用的给他。那么结论是什么呢？你们就祷告吧。如果连那自私不慷慨的邻居还是勉强你帮助那个人的，那么你的天父当然会听你的祷告帮助你吧。好，接下是第十一十二节的比喻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那结论是什么呢？耶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，第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这句很有意思，耶稣说我们是不好的，其实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邪恶的，邪恶的。我们当世上的父亲的，我们都是邪恶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。那么我们完全良善的天父当然更会给我们好的东西，他甚至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，也是我们世上的父亲不能给的，就是圣灵。哇，我们干嘛不祷告呢？我们有一位这么好的天父，天父上帝会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这真的是最好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圣灵本来借着福音使我们相信耶稣，圣灵也继续借着福音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他也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实在是太好的祝福。其实可以说大部分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前面的部分，这主导文大部分都是关于圣灵。当上帝给我们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尊天父上帝的名为圣。当圣灵借着福音使人信耶稣，也坚固这信心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就是来临了。上帝的旨意也就是圣灵使人尊上帝的名为圣，也使人进入保存在上帝的国里面。圣灵也使我们相信灵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赦免，上帝免了我们的债，圣灵也帮助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，圣灵帮助我们面对克服这试探。最后，因为他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圣灵会完整地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，带我们到父上帝那里去。真的可以说主导文几乎都是关于圣灵。我想我们说主导文的时候通常不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有可能更不会想到圣灵，常常我们自己的祷告都是关于主导文那部分我刚才没有提到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日用的饮食包括了身体一切的供养和需要，这包括健康的身体和安全的旅行。我们常常为这些祷告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在礼拜天早上都有。那这也是好的，我们应该这样为这些祷告，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属灵的事，为圣灵的事来祷告。求主赦免我们不常说这些祷告的罪，求主免我们的债，他已经免了，也会继续免了。诗篇32篇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是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。这就让我们回到这正道的开始，也是主导文自己的开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一切其他的都在他下面，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主宰，他一定有能力，一定有办法帮助我们，并且他就是想要帮助我们的，他是爱我们的天父，他是全能的，但是他也是亲切的，恩慈的，怜悯我们的。圣经说，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上帝是 爱我们的天父，他是很慷慨的，你就多向他祷告吧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您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